Hi 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，We're loving it. 我是李威廉。 关上了闹钟，我伸一个懒腰，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。 嗨，早上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我们一起加油吧， 起床喽！喂，还睡呢？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，加入早起联盟， 听音乐早餐，早起变得 so easy， 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，让早晨活力充沛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新闻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各位亲可以通过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，或者是回听节目。最近呢，有一份非常虐心的报告发布呢，让很多人惊呼我的钱又被平均了。一项覆盖了全国40000户家庭的金融调查《中国工薪阶层信贷发展报告》显示，我们中国工薪家庭年均收入呢达到了15.4万元，包括房产在内的家庭总资产呢是177.6万元。所以你拖后腿了没有？ Love, love.

你会不会每天起床的时候就想，哎呀，我辞职不干了吧？会不会很厌倦朝九晚五的工作？但是你知道吗？世界上有一种工作，拿着百万年薪还可以四处旅行，要么就是开着车一年走十万公里的路，要么是背着背包逛上百个景点。这个工作就是全世界最酷的工作，地图信息采集员，最高年薪可以达到百万，每年最少有350天在外面。问你想不想去？ 待我的爱。

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闹钟对于懒虫是没有用的，它只能叫醒手指，但却没有办法叫醒我们的大脑。音乐早餐，让音乐焕发神采。 Let's go。 一个人的心情呢，直接决定了一天的生活质量，所以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不要让你的负能量影响了最应该元气满满的一天，赶紧调整好心情，享受好自己的生活咯。